上面。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好了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化新闻。昨晚，俄罗斯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在国家大剧院举行《铁血再燃》音乐会首场演出，带来经典歌曲《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演出将持续到7号。记者昨天从东城区了解到，本月11号到14号，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将在北京市少年宫及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4天时间里，众多名家将为观众带来一大批精品佳作。11号将举办的师徒专场，相声名家常贵田与徒弟朱海棠，赵岩与徒弟张刚，李建华与徒弟浩南，李增瑞与徒弟李涵、董建春等老少组合将登台表演《欢歌笑语》《王子复仇记》等经典节目。冷面笑匠方清平也将和师傅李金斗搭档演出《黄鹤楼》选段。而14号举办的曲艺经典作品汇演专场将由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主持，登台表演的是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的获得者李连伟、刘瑞莲等名家。从本月20号开始，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李尔王》将登台亮相。国家大剧院版本的《李尔王》由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操刀指导，著名演员蒲村新主演，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李尔王。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将于本月11号到13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本次订货会面向读者展销近50万种图书。组委会昨天透露，展销图书当中包括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大众喜爱的50本好书、中国好书榜的作品。好莱坞电影《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昨天在全国上映。《星战8此前在北美上映之后，连续3周登顶票房冠军榜，北美总票房已经达到5.3亿美元。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受多地降雪的影响，今天部分列车停运，具体车次是北京西站到西安北站和武汉站的高25次、高665次、高669次和高585次列车。铁路部门提示，购买了以上车次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持车票办理退票，退票时不收取退票费。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下周机动车尾号限行将进行轮换，从本月8号到4月8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轮换之后，预计周一早高峰、周五全天交通压力较大。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开始，新一轮雨雪过程又将开始。北京今天夜间预计将出现有利于降雪的条件，但目前水汽条件不充足，迎来初雪比较困难。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 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敦煌经卷，也称啊叫敦煌文书、敦煌遗书、敦煌卷子，是指啊在咱们中国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出土的公元四到十一世纪多种文字的古写本。自从前秦建元二年，也就是公元366年，僧人乐准开凿第一窟以后，写经造像活动是代代相沿。到了北宋仁宗时期啊，西夏进攻了敦煌，僧众为避兵火，将大批的文书呢就藏在了洞窟的腹室之中，然后在外面砌了这么一道泥墙，并在上面啊绘画，以此呢作为伪装。此后这些文书呢便被封存于这个私室当中，达到了900多年，成为了名闻中外的敦煌遗书。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可以说呀是无价之宝，因此在很多的拍卖行经常会有少量经卷被拍卖，这也就引出了很多一波三折的传奇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敦煌经卷曾经大量的遗失，现存敦煌文书除我国自藏之外，尚流散于英、法、俄、日、美、丹、韩等国，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东方写本部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13000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藏5779件，俄罗斯藏10800件，日本藏600件，美国至少藏22件，丹麦藏14件，我国则分藏于北京、上海、天津、大连、台湾、香港以及甘肃等地。寄卷式遗书17500余件，藏文切页9648页，敦煌遗书的总数在40000件以上。从印刷形式看啊，有写本和印本，写本在30000件以上，刻本数量较少。随着近年来收藏热的逐渐升温，来自敦煌石室内的经卷也就成为了大家收藏的热点。那么在2012年的各种拍卖会上呢，敦煌经卷的价格达到了100000元每尺。那么在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当中，也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刘道长三买经卷的传奇故事，给我们展示了一位啊藏家收藏敦煌经卷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咱们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给您讲讲。 前些年的一个秋天，某知名拍卖行秋季大拍上，一卷古人写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卷古人写经长5米有余，粗麻黄纸，色如枯桑败叶，经文书写整齐，字迹高古纯熟，秀丽端庄，楷书中略有隶书的痕迹，让人们看出了书法长河中汉隶向唐楷的演变。经文内容为尊圣陀罗尼经，是印度大乘教密教经典。俗话说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般人还真不容易看懂这件东西。中国文化近现代有三大惊世骇俗的发现，第一是殷墟甲骨，二是居延汉简，第三个就是这敦煌经文遗书。这三大发现使中国文化又增奇光异彩，看这件东西的人 良莠不齐，内行细细的品味，叹为观止。绝大多数人半懂不懂，浏览一二，心中奉若神明。也有什么不懂的，装腔作势，胡说八道。有个头大脖子粗的哥们儿还更绝，竟然冒出了一句：“喽喽嘿，喽喽嘿，这尿戒子上有字儿。”您说这话是不是有点糟蹋斯文呢？说起古人写经啊，就不能不带一笔敦煌遗文的历史。光绪26年，中国正处在被列强瓜分的前夜，一派风雨飘摇。看守敦煌莫高窟的是一位姓王的道士，终日青灯古佛，半饥半饱的度日。您想想，慈禧老佛爷那会儿正跟外国人斗法呢，皇帝都自身难保了，谁还有心思顾得上什么王道士李道士？他闲来没事儿，整天是东抠抠西摸摸。有这么一天，忽然发现有个洞窟里塌了个洞，他探头一看呢，嘿，好，里边好多的经卷，杂不拉几的，什么都有。王道士也没当个事儿，草草的堵了堵，跟谁也没说。当时外国人以探险队的名义，专门在西北地区搜罗中国的珍宝。到了这儿，有时候王道士拿经卷跟他们换点钱。后来英法俄日等国文化掠夺者蜂闻而至，一来二去，4-5万件经卷被卖的只剩下了10000来件。您说这王道士多可恨，拿着国宝当萝卜白菜卖，就为了混个油盐柴米的钱。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那会儿大清朝廷割地赔款也是不孝子孙，上行下效，小巫见大巫，谁也别说谁，都一个德行。后来有人发现了这件事儿，上下呼吁，清政府才令当地的官员把2个外国文物贩子和剩余的经卷押回北京。等到了北京，一路官盗贼偷，就剩下8000来卷了，现如今珍藏在北京图书馆。这些经卷在拍卖会上波澜不惊，几番举牌以后，便被一家全国有名的博物馆纳入了囊中。过后没2天，权威专家出面宣称，此经卷为隋人写经，保存这样完好的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件，堪称国之重宝，得之实属不易。众人这才明白过来，闹了半天都说唐人写经，原来隋人也写经，物以稀为贵，怪不得这么值钱呢。其实啊，连专家都不知道，这点东西在琉璃厂的时候差点让人当假货给撇了。经卷是一个叫乔桑的古玩商人从日本捎回来的。乔桑这个人挺有意思，提起来不管琉璃厂还是古玩城，凡是行里人差不多的都说认识。他本来是北京人，20来岁的时候在前门服装市场练摊，练了几年没起色，正愁改行干点什么的。一个在琉璃厂开画店的朋友就说了，到我这儿来吧，弄点假画卖卖也能混个日子，最起码啊吃穿是不愁了。他在朋友的画店蹲了半年，正准备自己开练的时候，赶上个机会去日本。到了那儿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啊，不知怎么着就想起琉璃厂来了，于是在日本开了家古玩字画店。开始的时候从北京弄点什么旧字画破瓷器背回去蒙蒙日本人，一来二去的呢，慢慢的也干出了点名堂，行里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号，日子过得慢慢悠悠，一晃几年的时间可就过去了。不知不觉国内古玩市场火热起来了，价格扶摇直上，出手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多。正是应了那句话了， 国富民强，盛世古玩。乔桑脑袋一转，心想我何不从日本往回背东西呢？于是他试着背了几次，一回来就被琉璃厂开店的抢购一空，那劲头就跟不要钱白捡似的。他觉得还是这路子对头，从那儿以后不管字画古玩，只要适合的都往北京划了，弄得专飞日本的国行乘务小姐人人都认识他，一个星期不见还怪想的呢。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在日本呢，做古玩生意讲的还不少，除了逛店以外，日本还有一个古玩商会，很多古玩字画都在商会中交流，不是会员根本甭想沾边。那儿不但东西多，而且价钱也便宜，日本人排外，外国人一般不准入会，如果想要挤进来，必须有德高望重的前辈举荐才行。乔桑经人引荐认识了一位日本的前辈，人家开始都不拿正眼瞧他，去了几次人家都是哼哼哈哈，绝口不提入会的事儿。乔桑一看不是路子，得了呗，我把国内的招啊用上喽。老爷子身子骨有点弱，乔桑呢就把中国的人参、黄芪一个劲儿的送，功夫不负有心人，没几次老爷子便乐乐呵呵的帮他混了进去。感情外国人呢也讲究送礼行贿。乔桑进了商会简直是如鱼得水，就属他买的欢，什么东西都敢瞎家伙。商会里卖东西讲究搓堆儿，有点跟国内地摊上卖菜的差不多，什么茄子青椒混在一块儿，好坏搭配，抓着什么算什么。日本人搓起堆儿来呀、啊、战战兢兢，怕东西不合适砸手里。乔桑不管那些个，见什么搓什么，反正背回北京都能卖。您还别说，这出生的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吧，还真叫他撞上了不少好东西。吴昌硕五米多长的花卉大手绢，明代文鹏的书法中堂，王石谷的山水，郑板桥的竹子，回来都卖了大价钱，腰包和肚子一样，全都一个劲儿的看涨。这经卷说起来挺有意思，本来是一个日本古玩商会的堆儿，那个日本人对乔桑说，我倒给你算了。乔桑说行啊，来者不拒，是照单全收。收了以后，里边有这么一幅刘墉的书法，他已经干等着赚钱了，也没拿这经卷当什么好东西。回到北京，其他东西都卖了，就剩下经卷和几件破烂的日本画。他对跟他不错的朋友说，你把这几件东西收了吧，随便给俩钱就行。那个朋友打开经卷看了一眼，骂骂咧咧的说，怎么日本人也造假呀？你瞅这上边还画着铅笔道子呢，你倒是给擦了去，谁不知道铅笔才几十年的事儿。说着把经卷扔回来了，乔桑用张报纸卷了卷，撂到朋友的柜子里，说先撂你这儿吧，等我下次回来再说。乔桑这个国际大导太忙了，连着几次回来都没说经卷的事儿，朋友也就渐渐的淡忘了。大约过了半年多，中国台湾的刘道长溜达到这儿，不经意的一句话把这事儿又捡起来了。说起来这刘道长，古玩字画行里边不少人都知道，可以说是个数得着的人物。他祖籍是山东，自称是大书法家刘墉刘石安的后代，逛到哪家店里都跟人家说 有刘墉、刘统勋爷儿俩的书法给我留着，那是我们老祖宗的墨迹，可要是贵了，哼，他才不舍得花血本呢。早年他在宝岛是以风水起家，什么观天象、测地理、奇门遁甲、阴阳八卦，哎，无不通晓。他是自夸十有九灵，不灵的那一次，那一定是求者心不成也。他最得意的一件事，据说是在中国香港，一句话救活了一家电视台。当地那家电视台呀，经营不善，濒临倒闭。有人就建议说，宝岛啊，有个刘道长正在当地做风水，哎，何不请他来试试呢？老板本来呀，已经准备卷包走人了，心想试试吧，死马当作活马医，反正也不抱什么希望。刘道长大驾光临，走进了大门口，连楼都没进，转身就往回走。电视台的人赶紧拦着呀，哎，大师，您倒是金口玉言说句话呀。他就说了俩字儿：改门。电视台的人挺纳闷儿，这西式大门挺威风的呀，哪儿不对呢？有人说，你看这顶杠像不像个土字啊，挡着财气了吧，干脆把它拆了吧。于是连夜动工。说起来也真巧，欧洲一位大投资商来当地考察投资项目，说白了就是学嘛学嘛有没有什么赚钱的道。他就住旁边那个饭店里，夜里睡不着觉，就出来溜达溜达，想看看香港的夜景。走到电视台这儿，不留神被绊了一下，电视台的人忙说对不起。他顺口问了句干什么呢，港人有点文化的英语都呱呱叫啊，就张口胡侃说我们这儿要来财气，结果老外理解为啊要来投资的。再一看这地方处于黄金地段，的确呢是有个商机的地方，让人赶紧把老板找来，俩人谈了一宿，结果双方一拍即合，还真是鬼使神差的就成了。刘道长本来啊是故弄玄虚，没想到呢还歪打还就正着了，两个字儿让电视台起死回生。第二天人家找上门来送谢礼，他还迷瞪着呢。电视台老板说，可得好好的谢谢刘大师啊，没别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了。电视台一通大张旗鼓的宣传，从此以后刘道长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是人尽皆知。刘道长90年代早期就到北京逛古玩市场，主要是在琉璃厂一条街，各家的老板看到他来了，大多呀欢天喜地的，大师长大师短的。他买古玩字画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四个字，贵了不要。不过挑挑拣拣的在各家还都能买点东西，大多跟佛教有点关系。其实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他买的古玩大多都是用来做法事的。他给人家做一场10万8万的大法事，临了呢总要留下一件老法器佛像什么的，说这东西如何如何的灵啊，怎么怎么的好啊，让事主一下子就深信不疑了。即使事后让内行人鉴定也是老东西，比起那些个光耍嘴皮子空手套白狼的风水先生啊，他这招还真是高明到家了。刘道长本来打算进乔僧朋友这家店，因为他和店主有点过劲儿。有一年春节呀，他挨家逛店，买不买的都送一张佛符，印刷的挺精致，给人一种佛教神秘色彩的锐气。也不知怎么搞的呀，到这家店恰好发完了，这店主呢有些不高兴，刘道长问价啊他也爱答不理的，结果是不欢而散。从此刘道长就不大进这家店了， 那天店主恰好在门口就碰上了刘道长，便热情了两句。刘道长不好意思不进去坐坐呀，聊着聊着就说了句经卷什么的。店主想起了乔桑那卷经卷了，便找出来让刘道长看看。刘道长看着看着，这手开始有点打哆嗦了。他虽然看不出是隋人写的经，可也瞅出是唐人写经，八九不离十。这还得多一句嘴，刘道长是风水大师不假，可书法字画多多少少啊也有点功底，什么叫真草隶篆呢，都能讲出个一二来，不愧是刘墉的本家。他装作不经意随便问了问价，店主心里说呀，越是假东西啊越得高开，这叫蒙的就是行家，随便说十万。刘道长买东西一般过万不到还价，倒不是他没钱啊，而是捡便宜捡惯了，花大钱心里他不舒服啊。他知道这不是件十万八万的东西，显然店主也没底，便装模作样的还了个一万，这叫投石问路，树上有枣没枣吧，先帮他一杆子再说。店主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刘道长张口就是一万，可见是没看出是件假货，心想看来鱼是咬钩了，可得绷住了，怎么也得钓个大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刘道长三买经卷的故事，作者孙仲谋。您听吧，这位刘道长啊还想捡漏呢，那他到底买到手没有呢？怎么还有个三买经卷的经历呢？咱们啊下本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释迦女子在树下，俯首抬袖弹琵琶，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吹到了俺家，炊烟一点点升华，山顶落日的彩霞，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壁画。 俺家有石头，爷爷教我一笔练习成国画，都是在那边数着青儿山面的文化，那些神教那风五色不同色调不同的韵法，还有白山的丹青儿童画， 泉中水墨丹青花瓣落地也有声，青瓷砖瓦白日梦飞到了另一个时空，我想问老先生，只怕想也没有用，青瓷白色一场梦，消去这情意有谁懂，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万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冬日蜡烛迎新，冰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新年拿到新房钥匙，这天儿能装修吗？ 有人替你全包圆，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年前来全包圆，错峰装修，省心省事，省出全家出国游。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178-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仆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仆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往耳边。 7.6，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根据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讲述刘道长三买经卷的故事，由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店主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刘道长张口就是10000，可见是没看出是件假货，心想看来鱼是咬钩了，可得绷住了，怎么也得钓个大的。接着说什么东西好啊，少了95000不卖，去了5000是给老客人面子，什么事儿还都有个阴错阳差。刘道长看店主一愣，知道自己把价还高了，要按老法子上来就说是假货，保不齐2-3000就给他了，于是一分不价，双方都僵在那儿。这种情况刘道长买货见多了，钓个2-3天，你不说买，店主都紧着叫你。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抻的就是个火候。刘道长撂下东西，拎着布袋子，故作轻松的可就走了。店主看着他的背影，努着嘴嘀咕了一句，哼，甭跟我装，有能耐你别回头啊。事情也巧了，第二天乔桑又带着一批东西从日本飞回来了，现在他已经不太愿意跟开店的打交道了，有好几家拍卖行知道他有海外回流的路子，纷纷找上门来，凡是他的东西有什么拍什么，这多好啊，跟开店的做买卖就像对付一帮子散户，多多少少都得照顾点面子，推累，拍卖行拍的价高不说，还爷一样的哄着他，那是什么劲头啊。朋友把刘道长的事儿跟他一说，他说甭搭理他，明儿个呀我一起送到拍卖行去，让他上那儿举牌去吧。说着把东西可就拿走了。要不说好东西让人心驰神往呢，这话一点不假。 刘道长是个沾着枕头就睡得住，哎，愣是一宿没合眼。他不敢闭眼睛，一闭眼睛就是那张经卷。他寻找这东西好多年了，可以说是朝思暮想，梦寐以求。他信佛教，别管真信假信，能有张唐人写经的经卷是他一辈子的梦想。那东西还和佛像什么的不一样，那可是1000多年前的佛教真传呢，都是货真价实的真经不说，上边唐人秀美的楷书墨迹也足以让人心醉如泥呀。要是有这么件东西供在他的佛经堂里头，什么话都别说，佛教风水两大摊子里头，他就是响当当的正宗传人。睁着眼睛做了一宿好梦，第二天下午他估摸着时候差不多了，提着钱去了。看来这回可是要下血本了。俗话说呀，人算不如天算。当他听说经卷被人拿走了的时候，差点瘫在椅子上。赶紧出10万往回追吧。店主给乔桑打电话，乔桑说别追了，拍卖行已经标了100多万了。正宗的唐人写经，得亏没让你仨瓜俩枣的当破烂卖了。店主说你还是先谢谢我吧，那会儿几百块钱扔给我，我要是收下来了还有你什么事儿啊？别说没用的，卖了钱可得给我打醒儿。刘道长听了这些话呀，眼泪直往肚子里咽呢。这是怎么话说的？给人看了一辈子风水了，怎么就没看出昨天是自己的黄道吉日呢？其实啊，这不是刘道长第一回与经卷擦肩而过了，他已经有过一次失之交臂的经历。那是头些年，在劲松地摊市场上，一个西北老汉的摊子上扔着半张经卷。怎么叫半张经卷呢？就是一张几米长的经卷，从中间一剪子断开，成了半拉了。他抄起来看了看呢，觉着有点看不明白。一个是那会儿他对经卷还不太熟悉，再者对这半卷有些不解，问摆摊的老汉。老汉哼哼唧唧的，也说不明白，光讲是从他们那儿早先大财主家后人手里收的，少了900不卖。刘道长被劲松市场的假货打怕了，上级逛市场，一大早买了张乾隆年三品夫人的诰命，高兴的不得了了。可没走几步，另一个摊上也摆着一张，还是这位三品夫人的。转了一圈下来呀，看了10多张。您说这造假的也缺心眼儿，怎么就一棵树上非得吊死呢？不会再弄个什么一品的二品的吗？啊，全是三品的。他放下经卷，琢磨先去转转，要是别的摊上也有呢，那必是假货无疑。就是买仿品呢，也不能买个缺胳膊少腿的呀。等他转完了，确认市场上一张没看见，兴冲冲的回来抄底的时候，东西已经落在了一位买主的手里，人家正付钱呢。买主是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一看就是满腹经纶、学贯中西的主，要不然敢出900块钱买这么张破纸？刘道长赶紧凑上去，假装不懂的问人家：“哎呀，这是什么呀？”人家说：“唐人写经。”刘道长抛砖引玉，说假问真，故意说这东西不牢靠，还是个半拉子货，也没听说哪儿又出什么藏经洞了。那位看了他两眼，索性站住了，跟他说：“这您就不懂了吧？正因为是半张才更对呢。当年敦煌经卷往回拉的时候，沿路州衙县府那些当官的文人墨客都对这东西感兴趣着呢，哪个不想方设法的弄个一张半张的？于是招待押解官员一顿酒席， 推杯换盏间，年兄年弟的叫着，押解官员好意思不给吗？可还有数管着呢。得了，一张经卷分两半，人情又打发了，官差照交不误。这就是那会儿留下来的东西。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哎，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刘道长听人家的讲述，方才如梦初醒。哦，原来敦煌写经还有这么一出。看来这书到用时方恨少啊，知识才是真功夫。他没好意思问人家卖不卖，明摆着吗，人家刚取来的真经能给你吗？刘道长两次脱手经卷，心里头他不是滋味啊，偷偷的给自己打了一卦，卦底挺费解。什么呢？叫物从春色来，门里有桃花。别看风水先生糊弄别人行，到了自己这儿照样俩眼一摸黑，心里头没底呀。刘道长买货常收的时候给店主看看面相，说个风水，忽悠你两句，价钱上能得点便宜。要是店主是女的呢，再加上长得漂亮点，他往往的呀大讲特讲桃花运，然后告诉你如何如何以阳补阴，有时候还上下其手，让人防不胜防。男人喜欢女人这无可厚非，只可惜刘道长这网也撒得忒大点了，老是逮不着鱼。什么事儿啊都没有绝对的，瞎猫还能碰见死耗子呢。刘道长最近还真是沾上了点桃花运，他瞅着三金阁的女老板有点门，这女的30多岁，长得还算有几分姿色，白白净净瘦高个儿，走路人摆如柳，俗称啊叫水蛇腰。刘道长头一次进他家的店，看女老板满面愁云惨淡，拖着腮帮子想心事儿，便借着买东西的话来了几句，您最近气场可不太顺呐。这是风水先生惯用的手法，叫投石问路，敲山震虎，这都行，只要你接了后边就好说话了。女老板一脸愁容啊，傻子都能看出来她有心事儿。女老板从外地到琉璃厂刚开店不久，听说过这位刘道长，可没见过本人，便对这位50来岁的矮胖子看了两眼，说您看我哪方面不顺呢？刘道长一看有门，女人真上心的一般都是婚姻，就往婚姻上扯，三五句话就套出来女老板呢嘿嘿正闹离婚呢，而且10有8/9法院得判离。女人这时候是感情最虚弱的那儿，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男人无家钱无主，女人无家身无主，这会儿容易让人家趁虚而入。刘道长一番迷津指路，把女老板半拉胳膊都拉进自己怀里了。女老板这时候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刘道长，哎呦，拉两下胳膊也就半推半就了。刘道长没买上佛经，便上三金阁店里把这事儿叨了了一遍。谁都有有口无心的时候，说说心里就好受多了，这大师也不例外。谁知说者无意，他听者有心。有些女人你看她表面上柔柔弱弱的，掂不起4两半斤的，可生意上的心计啊，那是巾帼不让须眉，有时候让男人都汗颜。女老板说，你这么喜欢经卷， 我好像真在哪儿见过。你让我想想啊，其实他根本就没见过什么经卷，用这个法子颇有点欲擒故纵的意思，先把你的念想勾起来，然后故意说东西怎么怎么不好找，又如何如何的贵，看看你的反应，这样斟酌一番，看看值不值得专门去找。刘道长一下子想起了他那一卦，叫雾从春色来，门里有桃花。哦，原来在这儿呢，三经阁中的阁字不就有个门吗？女老板就是桃花啊，看来贫道我是一举两得呀，既有桃花运又能得真经。他是暗暗的感慨自己真是时来运转呢，于是便豪情万丈地说，你去找吧，多少钱我都要。天下什么事儿都怕有心人，这个女人横下一条心，没俩月还真就找着了。她是天津宝坻人，生活在一个小镇上，从小就心高气傲，向往大城市的生活，凭着机灵聪明的眼力劲儿和不错的脸蛋，嫁了个天津人，夫妻俩开古玩店，买卖也还算可以。可这女人在古玩市场上有钱人见多了，风流倜傥的男人让她动心，瞅瞅自己这三脚踹不出个屁的那口子，心里头就觉得亏得慌，便离了婚，想另攀高枝。她干什么事儿呢？都有一种横下一条心的狠劲儿，说找经卷便回天津古玩市场挨家挨户的打听，没想到三找两找找着线索了。一个开店的老板告诉他，头些年天津有家拍卖行，拍卖中有一卷经卷，标价8000块钱，好像流拍了，你想法子找找看。他找的那家拍卖公司工作人员说，资料不知道都扔哪儿去了，就是有按规定也不能告诉你。他瞅着一个40多岁的男人，像是管点事儿的，便暗下里约人家吃饭，一顿饭的沟通，下午就告诉他经卷本主的住址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三经阁的女老板到底搞到这张经卷了没有？刘道长和女老板到底有没有成全好事呢？咱们呀，下期节目当中再跟您说。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淅淅雪浪号，北风树里，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应该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淡的思绪，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话语直到言语，只为你落到